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FM974 28年致力于深度推动华语流行原创音乐全新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啊，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回归到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那么 Listen to One 呢，在本周期的 To One Band 呢也已经揭晓了，相信各位在我们的整个周期当中，我们的整个全台里面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就是 FIR 飞儿乐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飞儿乐团集赞成功全天马拉松的第一档节目打卡，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所以我们首先欢迎飞儿乐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我是阿庆，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Lydia。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的团长金林老师。 今天也很辛苦，大家这么早来打卡。 不会， 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音乐马拉松的一个起点嘛。 对， 而且这次也是我们从七月底关注到的菲儿这张全新的专辑，一直在就是不断的预热，在我们节目当中不断的滚动的播出。 谢谢。 因为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音乐和活力相伴。 对， 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我听到很多，比如说 rock and roll 这种摇滚精神， yeah, rock. 比如说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爆裂的感觉，这种 power。然后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咱们先从专辑概念说起，钻石之心，对吧？就是、 嗯、对， 这我看到一个是一个数字叫2019到2021， 嗯， 其实是整个专辑的概念的一个浓缩的感觉。 对，其实这张专辑我们大概花两年的时间、 嗯， 那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发单曲，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就希望能够发专辑，原因是你可以把整个故事讲得清楚。因为说单曲好听，但是你可能它的故事边歌词啊各方面你可能不太能完整呈现嘛。 嗯， 那我觉得我们这张专辑我们其实最主要通过我们的11首歌分享，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像这两年最主要就是有很多的那种疫情的这种影响，很多人生活改变了，有些人可能就是这个实体不行就改转线上，像我们歌手很多演唱会不能办，像我们 Live 都要做线上的。 嗯，对， 那我们创作音乐人以前都要聚在一起啊，演唱会都要跟粉丝互动啊，但现在全部都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也有很多调整，比如我们在创作期的时候可能大家用线上，三个人用线上沟通，所以也意外的我觉得展开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我觉得我们这张专辑其实最主要还是想告诉大家，这些压力这些过程都是会过去的，那我们只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心，就像钻石一样，总有一天它会怎么样，从地底上被挖出来，它可能埋藏了千年。对，因为这些压力、时间，还有这些热、高温，最后才淬炼出的钻石，就跟我们唱片一样，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 指缝间听歌，那瞳孔全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攻，奋力的去爱着，心还继续活着，就算泪湿了，堵住一阵脉搏都不要了，像不是这些永恒，永恒。摘不散的离合，思念的出歌，我站着一担子的。乱世的挫折，我不信无尽天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痛并快乐着，命运抛走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泪湿了，孤注一掷，脉搏都不要了， 且我听说这个整个专辑的所有的曲目创作，其实是由从一个听的一个 demo， 然后的感觉逐渐衍生出来的，对不对？ 对，整个概念其实蛮特别，就是说我们是概念专辑嘛。 嗯。 那以往啊，其实老实说，我们都是歌写完，然后呢，概念会很多种。但是这次呢，因为有我们刚好 demo 里面就有一首歌叫《钻石之心》嘛， 对， 所以这完全就是无意义通过二十分钟就决定，这就是主打歌跟专辑的概念，因为它能涵盖太多面向。那主要是因为你看，钻石它有很多个象征，第一个它象征刚才阿青说的坚毅， 嗯， 但是你看结婚它象征永恒、浪漫、爱情，对不对？它有钻石的美感， 没错， 它象征的光芒，光芒又象征的希望。对，然后呢，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去操作，所以我们这张专辑十一首歌，它其实还是方方面面的，它里面有舞曲，它有所谓的英式摇滚，它有甚至是有点音乐剧 musical， 像性质很性这样的东西，它有很深层的僵尸之爱，那它都代表钻石的不同切割面，对，所以我觉得用这首歌来代替整个专辑的概念，我们三个都觉得非常好，而且张柏芝也特别的爱，我昨天其实想改过，但唱片公司说不要，丁老师这个非常好，就是这个 画面感非常 对，所以有时候灵感是这样，灵感它有两种来源，一种就是灵光乍现的灵感，那另外一种但是你要去琢磨，要花很多时间去雕琢，那我觉得钻石之心至少这个概念是灵光乍现，而且就是对的。 光的姿态射向远方，我明白，抛开阴霾，大声 say alright， 路要展开，无畏大胆，大时代奔向未知，拼搏的痛快。Everyday and night， you'll be by my side， 落泪的种子万丈盛开。Give me one more chance， 永远不后悔，就算人生潮去潮来。

就变成他，他变成好像两个人互相在分享彼此的生命，或者彼此对爱的感觉。对，跟一个人唱的时候好像是就不同了，所以原本他可能是一个悲伤的，原本想说是一个悲伤的歌词，他就变成一个幸福的或者是歌颂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意外的惊喜，而且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可能也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很久没有男女对唱的歌了吧。就是对男女对唱歌，我觉得大家去 KTV 啊，或者在自己在平常跟朋友的时候啊，他们也可以，像我们粉丝很多都是男生嘛，那以前你知道我们以前歌都很难唱，那你可能跟着唱都唱不上去。对，那男生现在有这个歌，他就可以，男生也可以去学我们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就如果对于这样的一首歌，最高的一个或者说最好的一个评价或者一个场合，是他可以出现在很多新人的婚礼的现场。 哦、对对 对吧？对于我们来说，象征着像钻石一样的永久的 承诺。对，因为这歌很浪漫嘛。 对。 闪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是种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萤火，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可不然心动 一生天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爱的面孔 是种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 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 你是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够不够痛不痛，请你抱住我， 不用说我都懂，爱上你以后 紧握住不放手，有你种翅状飞蛾扑火， 就像风多自由奔向你怀中，去歌颂去放纵最深的冲动，想你是我一生渴求。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 三分钟七次，就是喜欢音乐。FM 97.4。 云霄。

听到音乐也好，听到一些活力包括运动的东西，他们很愿意接受， 对， 但同时很多女孩子其实不是很自信 啊， 他们会比如说总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然后呢会有一些焦虑等等的。然后我注意到其实这里面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也在唱的是关于自己这种不完美的接纳度的感觉， Someday、 yeah. 哎，这歌我觉得就是韩瑞这边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觉得女孩们不要靠外界的定义去定义你自己，你要你自己心里要有谱，就是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性格，我的外在，我的什么什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自信感。就是用我们很多老人的话来说，就是你的样貌是你爹妈给的，你不要去嫌弃他什么的，而且你更不要因为外在的，现在的审美其实有很多多种多样的东西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就是现在所流行的那个审美而否定自己的存在。你要相信我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我就是世界上最棒的，我虽然可能在这一方面我不突出，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肯定是有我自己的闪光点的。我们不能从别人的嘴里去定义我们自己，我们要自己定义自己，然后我们同时要更爱自己。然后我觉得Someday更多的他要传递的一种信念就是说，我爱这个世界，我也相信这个世界爱我，可能他现在对我不是很善意，但是总有一天他一定会回馈给我的善良。所以我们一定要 保持善良，相信善良，然后相信自己。 太快，如果命运只是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却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都忐忑不安，就算被怀委屈的有一点不堪，狂欢到孤单，伤心或一猜，终于我们都明白，爱不曾被覆盖。Someday we may love, Someday we may love, Someday we may love, Someday we may love, Someday we may love. 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时间得太快。如果命运只是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怀你半空中的云，调整时朝向我心，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待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心里，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及， 笑个不停，这画面都来不及。 OK， 音乐加运动最简单的。 哇， 聊完音乐了，咱们聊聊运动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也会听很多歌嘛，对吧？ 对， 包括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其实也分享了很多飞儿乐团的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 对， 那最后我就是想问问三位老师，每个人推荐一首自己在运动时特别爱听的歌，或者特别爱唱的歌。 哦，那我先讲 好了。好，飞儿老师来。对， 好，我觉得其实我们以前有首歌叫《你的微笑》 啊，《你的微笑》。 其实前一阵子看那个奥运嘛，那我们的女排队。对，在打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自己选歌。 嗯， 竟然在这个央视的那个节目里面听到这个中国队在放《你的微笑》， 真的， 对， 我都感觉他太不一样。 对，我还在发朋友圈说，哎，谢谢你们，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歌对他们这个在运动上面的激励有一些帮助。 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听《你的微笑》。 你就是 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那最大，拥抱地球，闪耀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像欢颠倒，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 但是我其实是从网上有别人推荐那种运动的时候听的歌单， 哦、 对。但是，我推荐一首吧，就是《Call Me Maybe》 一首，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的节奏感比较强，然后你跳绳的时候。前期啦，后期有点累的时候呢，可能就速度没有那么快了。但你刚开始跳的时候，你就跟着那个节奏跳，真的很有感觉， 就是动力满满。 对对对对， 一脚油门踩到底。 对。 我找到了，这个是那个 Ed Sheeran 的一首歌，叫 Shape of You， 就是很有节奏感。他那个 MV 也是他在那边打拳击，觉得那个那种律动感不错，对，听力也不会说太吵，但你就觉得一直有个节奏，你可以不断的运动下去。 但我觉得他应该向你学习，因为他的身材其实已经， 从 结了婚之后不再好了，对对对。好的好的，我就感谢飞儿乐团，今天感谢三位就是这么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在 Listen to One 全天马拉松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来分享更多我们就是会听到的关于飞儿的一些故事。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送出飞儿乐团全新专辑钻石之心的签名 CD， 那么各位可以下载听听 FM， 打开之后呢点击进入 Listen to One Listen 21页面和我们节目互动，就有机会得到。我们再次感谢飞儿乐团，稍事休息， 谢谢 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全天节目当中出现，感谢，拜拜， 拜拜。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you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it,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